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五月天的将军令，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在歌手的节目当中的第八期竞演当中演唱的，由狮子合唱团带来的三天两夜。 早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情，诺言对你我不惧意，输了会活着情绪，等着即将到来的结局，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需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

手。年轻的时候认为没有什么不能，等事过境迁之后呢，更能够体会到没有什么不能，只是青春已经不在，生命呢必须要继续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这首《没有什么不能》。 没有什么不能算，没有什么不能断，没有什么不能承担，没有什么不能藏，没有什么不能放，没有什么不能遗忘。谁在我青春最伤疤，未来一天一天一定枯萎腐化，以为爱了就能别无所求，以为快乐就是全部全部拥有，等到热情热切热烈冷却成无动于衷，有什么能有？没有什么不能走，没有什么不能过，没有什么不能错过。谁在我灵魂深埋过一句承诺，未来一点一点一点干涸浑浊，以为爱了就能别无所求，以为快乐就是全部全部拥有，等到热情热切热烈冷却成无动于衷，怀念一往无前的懵懂，没有什么能永久，不怕爱了最后千疮百孔，不怕快乐最后全部全部成功，只怕热情无动于衷，就是一往无前的感动，没有什么能将就。

要听到的歌来自侯湘婷，一起去巴黎。这样的一首歌听起来呢还是有些甜蜜的，两个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小天堂，能够容纳下所有的属于自己的幸福快乐，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把这样的幸福延续下去。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是一次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拿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不是谁不知道，心态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不是谁不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心里明天快来吧。

优秀的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唱功技巧，林志炫被称为华语歌坛最绅士的情歌诗人，以高昂透亮但又优美华丽的嗓音著称。1991年曾经一组和尤克里林出道，素有美声歌王的一个称号。林志炫呢，似有鼻窦炎的这种鸡尾酒的唱法更是让人耳前一亮。来听到蜘蛛。 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然后在角落静静地盼望，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微风，留不住时光。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慢慢慢慢透明的网，沾上了露水，沾上了沧桑。我想谁也没有答案，但我们在自己往上。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然后在角落静静地盼望，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微风，留不住时光。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沾上了沧桑。我想谁也没有答案，但我们不在自己慌张，但我们不在自己慌张。 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呢则失去了世界的原则。听到颠倒的是非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有从他的世界消失的冷漠和淡漠。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Okay.

时间都会由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好到你们。当克隆的节奏律动让你感觉到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夏天的时候呢，接下来王瑞会用他真诚的声音送给那些曾经擦肩而过的真爱，来听到的是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剩下最后的温柔，害怕你来不及保留。我说你没看透，爱你没说出口，怎么从头？相信爱失去理由，一开始就明白结果，可是我不晓得，爱你就让你走，给你最后一首。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背对着看天涯改过头，我们都没有紧握彼此的手，这样啊也许就不回头。相信爱失去理由，一开始就明白结果，可是我不晓得，爱你就让你走，给你最后的一首。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背对着看天涯改过头，我们都没有紧握彼此的手，这样啊也许就不回头。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背对着看天涯改过头，我们都没有紧握彼此的手，没有我你也要好好过。 男主角和女主角正在一起，只是由于时间这样的洪水猛兽，他们已然不是当年拥有没有恋爱的记忆的他们了。曾经相爱的人如今都已经成长，恋爱时的感觉是美好的，分手之后回想起之前的爱恋，有苦也有甜。来听到的歌是陈奕迅的《不如这样》。 天快亮了，你的心呢？它曾经属于我的。我该走了，你的手呢？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每件不得不放手的玩具，总算带来过快乐。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只是一种选择。

好。 不要被阴云吓倒，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敢于接受挑战，我们的心就会得到炽炼，我们的前路就不会永远都是黑暗。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坏天气》。 冰冷的空气于是落进我和你强忍着泪水的眼睛，都不想分离，为什么要在这里有眼不在乎的一出戏？我们该好好谈的不只是天气，解不开僵局。我们既然有伤害彼此的力气，为什么不 三三，听若有情。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生活中多数人渴望安稳，希望平平淡淡的走完一生，不愿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坚信幸福需要安稳，愉快需要平静，做人还是简单点好，爱就爱，恨就恨，不掩饰，不做作。而听到的是流星的相遇的季节。 跟着我一起唱吧，再告诉我，我应该去做些什么？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等待一个世界，先摆脱所有的困惑，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什么？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 No, 等待一个时间，决定摆脱所有困惑，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

照亮该人刚好。 哇， 这世界两个人刚好。 哇， 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哇，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晓萱 Rain。 突然发现啊，已经这么大年龄的当年的小魔女就像是真的中了魔咒一样，没有皱纹，嫩如少女，俨然就像一个冻龄的逆生长的美少女。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歌是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梧桐，明天见，拜拜。 终于穿越了巨大寂寞，应付起潮